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2月23日，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与特区政府全体主要官员及常秘座谈交流。 杨润雄称，艺术三月串联盛事，下月派雪糕及免费搭电车小轮。 政府调查称，高才通人才月入中位数约50,000，一成人达最少200,000。 广州南沙沥心沙大桥被船撞断，增至5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星期五的朝头早，你听紧睇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我系张凤平。嗱，呢几日咧都见到啊，有啲消息咧就讲到话系之前咧政府一直向中央争取紧嘅放宽内地旅客嚟香港嘅旅游嘅措施啦，即系包括就系增加自由行嘅城市。咁呢啲咧就消息讲到就话系得到中央嘅积极回应，就话咧可能短期内咧都会系公布有关嘅措施。寻日咧就系政务司司长陳國基都被記者問到，究竟是否有相關的一些狀況呢？他就說到，對於優惠香港的政策，港府一直都跟中央保持聯絡和討論，相信很快就會適時公布。究竟是否真的會公布相關措施，擴大自由行的城市，又或者就是放寬一簽多行呢？如果真係咁做嘅話，喺香港方面啊，個接待能力又如何呢？咁大家嗰個意見又係點樣嘅呢？嗱，大家有啲咩聽眾朋友或者觀眾朋友有啲咩諗法呢？可以打嚟18721嘅。電話旁邊呢，我哋先揾嚟就係有香港酒店業聯會總幹事徐英偉講呢個話題啦。早晨啊，徐英偉。 早晨， 都要先問一下啦。你大家都好期待，即係大家話商界好期待係盡快可以落實到呢個措施啦。你哋自己嘅點睇啊？ 其實我哋如果聽得到有更加多便利內地嘅旅客嚟香港一定係好嘅。咁啊，我記得以前咧政府做嘅時候咧，大家都覺得可唔可以開放多啲城市落嚟香港啊？咁你講得啱，咪當時咧佢哋都係擔心你香港接待能力可唔可以承接得到咁多旅客？咁所以但係我見得到疫情之後啦，嗰、那個旅客嘅習慣又變咗，咁佢哋遷徙都多咗。咁而家我哋香港，我覺得絕對有呢個嘅空間同能力咧，接待更加多嘅旅客嘅。 其實你自己有冇話心目中，即係如果真係擴大自由行城市，係擴展到去邊一啲嘅城市啦？或者係咪一簽多行咧？定係你哋個心目中嘅預算係點樣？如果係嘅話，那個客量大概會增加幾多咧？ 其實要睇下佢哋開放嗰個速度嘅。咁你問我，其實而家好多國內嘅二三線城市，其實佢哋嘅消費能力咧都係好高嘅。咁另外如果從嗰、那個即係過夜旅客嗰個角度咧，更加多比較一小時生活圈以外嘅城市嘅旅客嚟到香港咧，一定係好。因為點解咧？如果我哋睇翻我哋國內而家好多嘅旅客咧，佢哋係已經跨省去旅遊啦，甚至咧去到好多國外嚇唔同國家咧，都好流口水㗎。如果有更加多嘅旅客可以去佢哋嗰度咧玩啊消費咧，嗰、那個嘅經濟效益係好大。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香港嚟講啦，我哋可以分階段慢慢做嘅，就可以睇下一啲比較二三線嘅城市，佢哋其實不嬲都好想落嚟香港。咁亦都有一啲城市咧，佢哋咧係因為而家多咗好多嘅國家嘅免簽嘅安排咧，我哋見到人士喺農曆新年都有一啲旅客好得意嘅喎，例如佢哋去。例如泰國啊，或者其他啲地方嘅時候咧，咦，佢哋原來都會早少少嚟一嚟香港玩一兩日。咁所以其實我哋打造嗰個航線咧，可以諗一諗就係點樣可以配合一啲其他國家嘅免簽嘅安排，可以做到一程多站。咁當然最原始最基本嗰個一程多站咧，就其實有好多嘅內地城市咧，佢哋希望嚟到灣區旅遊。咁通常我哋香港係一個膽嚟嘅，咁啊一定會嚟香港。咁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可以規劃？咁啊，早排見到到政府已經好多嘅城市經濟咧做得好好啦。下一步就係點樣我哋可以規劃到香港嘅唔同文化啦、體育啦、旅遊啦，甚至一啲嘅會議咧串連。咁然之後亦都同我哋周邊嘅城市做好個規劃。咁啊，平均嚟講，其實好多旅客咧出外旅遊咧，去每一個城市咧都係大概2至3日到。咁啊，但係佢一個行程咧，通常可以去到7日嘅喎。 咁啊，如果去到我哋更加多呢啲咁嘅城市係可以嚟到香港嘅話咧，我相信對我哋唔單止酒店會有一個好正面嘅一個強心心嘅效應啦，我哋嘅零售啦、餐飲咧都會受益好大。 我見咧之前啊，李慧瓊咧就有提議過就自由行咧擴展到去三亞、哈爾濱等等呢啲城市啦。佢哋又咁諗啦，你哋個諗法咧又係咪咧？譬如哈爾濱呢啲遠啲，就係咪符合你頭先講啦？即係超脱於一小時生活圈嘅城市。 其實我哋唔好講其他外邊城市先啦，我哋淨係香港咧，我哋有好多我哋嘅特色嘅啦。例如我哋啊經常講我哋嘅夜經濟，甚至其實我哋一直有好多內地嘅旅客好中意嘅咧，就係我哋嘅海洋經濟。講緊乜嘢咧？我哋維港啦。我哋好多水上活動啦，咁所以我覺得我哋要就住我哋香港嘅優勢同強項，我哋點樣去打造？咁當然另外咧，我哋其實不嬲香港咧，做好多大型嘅活動啦、盛事咧係好成功嘅。咁我哋點樣重新包裝、重新宣傳啊？例如好似我哋二三月嘅時候咧，我哋會有陸續嘅一啲體育嘅活動啊，甚至一啲藝術嘅活動啊。點樣我哋可以吸引多啲內地嘅旅客，甚至其實最重要都係外邊嚇好多全世界旅客翻翻嚟香港咧，呢個好重要嘅。 哦，咁不如又講下，即係喺嗰個接待能力方面啦，因為都見到有啲報道都講話，譬如喺今次嘅新年假期入面，其實咧香港啲酒店嘅接待率咧都已經超過九成噶啦，係唔係咁樣嘅咧？咁如果真係再擴展多一啲，可能係二三線嘅城市可以嚟自由行，嗰、那個嘅酒店方面嘅接待能力，你又點樣評估呢？ 其實如果我哋講開香港咧做旅遊咧，比起外國好多嘅城市同國家咧，有啲唔同嘅之處係咩咧？我哋做足365日嘅，咁當然我哋好多時會聚焦擺喺啲紅日，我哋做食點。首先我哋講啦，我哋淨係酒店嚟講，我哋其實而家有大概89,000間房。其實嚟緊今年陸續咧，亦都會有一啲嘅大型嘅一啲酒店咧會落成，同埋可能遲啲好快亦都會開張。因為我哋嚟緊亦都要準備面對咧，就2025年咧，全運會咧就喺即係灣區舉行，都包括我哋香港係一個主辦城市。咁所以你頭先所講就究竟我哋香港嘅接待能力足唔足夠咧？我覺得咧其實香港絕對足夠嘅，因為計埋賓館我哋都超過100,000嘅。咁但當然我哋係咪乜停喺算咧就唔得嘅？就算喺施政報告裏面都有講啦，我哋點樣去即係建設更多唔同類型嘅酒店服務？即係講緊乜嘢咧？香港另外一個有個優勢係乜嘢咧？我哋帶住backpack 背囊嚟去旅行嘅，我哋有嗰啲咁嘅接待可以俾到佢哋。我哋有啲家庭嘅旅遊，我哋亦都會有啲家庭式嘅一啲酒店可以俾到佢哋。咁如果有一啲係比較高端嘅旅遊，六星星級酒店去米芝蓮食餐廳，我哋又亦都有。咁所以我諗我哋香港咧，唔好成日標籤咗自己係做邊一類型客户嘅一個城市。其實我哋係任何客户都能夠可以吸引得到嘅。 但係使唔使做定一啲規劃呢？即係譬如你開放咗多啲城市嚟到啦，咁啊，我哋係咪要預估咗大概係邊一類型嘅旅客多啲？我哋喺呢一方面嘅嗰啲接待能力要增強先至得啦。如果唔係，人哋嚟到又發現咦貨不對版喎，咁啊對自己嗰個嘅聲譽都唔係幾好，係咪啊？ 我絕對同意㗎。所以咧，其實我哋一直都業界咧同政府講，佢有個旅遊發展藍圖咧。就都好過時㗎啦，咁見上次施政報告佢哋都講咗一個 2.0 版本咧，要開始討論，亦都希望可以今年咧就係即係推出。咁正正裏面其中有幾個內容啦，包括我哋業界嗰個發展啦，我哋嘅規劃啦，我哋人力預算啦，同埋另外頭先另外一個更加重要嘅，其實唔係啲旅客佢哋乜嘢類型會嚟，而係我哋點樣去宣傳，即係我哋好 target marketing 嘅。你想有啲咩旅客嚟香港，其實你要對住呢一班嘅即係消費者群組去做一啲即係對應嘅宣傳，咁你可以吸引多啲你想要嘅旅客嚟到。例如我哋有啲旅客我哋太多嘅，咁我哋點樣分散吸引一啲可能高消費啊、深度遊啊、就願意使錢啊呢啲旅客，咁佢哋係喺邊處呢？年紀啊，佢哋嘅生活模式係點樣樣？我哋周邊城市有啲乜嘢，或者香港已經吸引到呢班客去到消費或者旅行，我哋點樣加強呢個宣傳呢？咁呢個咧，我相信咧係好重要嘅。所以嚟緊我哋都好期待咧，就是、政府嗰個旅遊發展藍圖 2.0 嗰方面咧，可以深入討論嚟到。好似咁講啦，如果我哋嚟緊會有更加多嘅便利旅客嚟到香港，我哋點樣做好個規劃、做好準備、做好宣傳、做好個接待？ 不如試下揾個具體例子啦。藝術三月咧，政府而家就成日都講緊嘅啦。咁譬如酒店業界咁樣，有冇一啲可能係聯城嘅一啲優惠啊，咁樣嚟到吸引啲旅客咧？ 其實我哋酒店咧就不斷全年都有好多優惠嘅。你諗下早前我哋即係情人節咁樣我哋有啲住宿嘅優惠啦，我哋有啲餐飲嘅優惠啦。咁啊，見到維港放煙花嗰陣時，我哋都會有好多嘅望到海景、睇到煙花嘅一啲優惠配套啦。咁所以你見得到咧，我哋全年其實係未停過。又就算嚟緊有好多嘅體育盛事啊，一啲文化嘅活動啊。我哋都會可能同一啲旅行社啊、航空公司啊去諗下點樣做一啲套餐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時你市面上見到大家喂做多啲套餐，其實我做緊嘅。不過下一步咧就係、開心見得到政府，我哋經常就問佢哋啦，喂有冇全年嘅 event calendar， 即係我哋今年有啲乜嘢活動啊、盛事啊、會議啊串連，然之後就等我哋整個即係旅遊業界咧都可以去包裝多啲呢一類型嘅體驗。然之後咧，就當中如果我哋有需要啊，喂，做多啲優惠啦，或者我哋唔使一定減價嘅，有陣時係點樣喺嗰個體驗當中，我哋提升到一啲增值嘅服務同體驗咧，其實都吸引到好多咧，即係旅客咧。有陣時可能三四月嘅時候，佢有個即係金融嘅一啲會議，佢發覺原來早兩日有個球賽，遲兩日有個拍賣會，咦？咁呢啲旅客好多時咧就會不如留多兩日啦。咁呢個就直接影響同埋帶動咗我哋香港本地消費同經濟嘅。 講起消費咧，你覺得喺嗰個免税額嗰度咧，使唔使提升，可以即係等大家方便啲消費咧？真係。 其實對於免税額，我覺得如果可以調高一定好嘅，因為如果話一般嚟講係即係五千蚊人民幣咧，就息率比較低嘅。 咁調到幾多好啲？ 嗱，可能內地都會有好多其他嘅考量啦。咁當然如果從我哋嘅業界嚟講咧，可以提升到嗰個嘅免税額咧，其實都係吸引到更加多旅客喺香港買多啲嘢嘅。 咁你覺得去到幾多錢會比較合適咧？ 真係聽唔到。 去到幾多錢啊？調高到？ 我哋酒店就向即係財政上嗰度就提過，就希望可以上到50,000蚊嘅。咁當然越多越好啦。咁因為始終其實你喺香港，我哋另外一個吸引之處咧，就係、是有好多正版嘅嘢啦，特別香港先至有嘅一啲版本嘅一啲高消費啊，或者唔係啲高消費，有啲特別版係香港先有嘅。好多旅客咧都想好中意嚟香港買。咁所以如果我哋嗰個額可以高啲嘅話，佢可以買多啲咯。 好啊，多谢晒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徐英伟咧就系香港酒店业联会总干事嚟嘅，就住呢个话题咧，我哋都揾嚟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倾下嘅。早晨啊，崔定邦。 早晨啊，奉明各位听众早晨。 先问下你啦，如果真系扩大个自由行嘅话，你哋希望系有边啲城市可能系比较需要啊？觉得扩大嗰度都几好。 OK， 嗱。我諗呢個咧，究竟會有啲乜嘢城市係可以加入到成為新嘅自由行城市咯？我諗呢個咧交翻俾咧中央政府同埋特區政府去決定啦咁樣。但係咧，我哋都有一啲意見咧，去睇啦，或者我哋自己作為業界，我哋咧自己都成日咧喺內地咧跑嚟跑去啦咁樣。咁我舉一啲例子啦，咁樣我就唔想用話，嗰啲城市就係二三線城市啦，因為大家會有個錯誤嘅誤解，嗰啲地方係咪個經濟實力弱啊？咁樣啲市民嘅消費力係咪弱啊？咁樣咁我覺得完全唔係嘅。我舉一啲例子，咁咧，例如可能喺浙江省啦，浙江省而家可以自由行城市嚟嘅地方咧係南京啦，咁樣咁好啦，主要係杭州咁好啦。但其實喺浙江省入邊，亦都有其他一啲經濟好強勁嘅城市嘅，咁例如温州好出名，其實做生意嘅城市嚟嘅咁樣。咁另外咧，金華市係覆蓋埋大家好熟悉嘅義烏啊、旅遊點橫店啊咁樣，咁呢一啲都係咧一啲咧，即係個經貿咧個嘅大城市啊，或者我舉個例，就係去到北方，頭先有講到嘅，例如哈爾濱啊咁樣，哈爾濱都係一個大城市啦，北方個大城市旅遊熱點添，咁所以咧呢啲我啱啱講嘅城市，全部都唔係我哋嘅自由行城市，而呢啲城市咧，今日雖然當然佢冇北上廣深咧嗰個規模咁大，咁但係咧佢哋嗰個經濟實力咧都係非常強勁咯，係咁咧，其實嘅國家發展咗咧，就係開放改革都幾十年啦。咁特別咧呢十幾年咧，嗰個中產咧壯大得好緊要咯。咁咧，正如頭先咧，就係徐英偉都講，咁咧好多其實外國好多好希望咧，內地嘅旅客係可以去到當地消費啦。咁同樣地，我哋係最接近內地嘅一個城市，我哋國家嘅一部分，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可以更加多內地嘅大城市咧，係可以成為咧自由行城市，越多越好。 咁譬如講一簽多行嘅話咧，使唔使又去擴展到深圳以外其他內地城市嘅咧？ OK， 一簽多行咧就係個簽注咧嗰個用法，究竟佢佢當攞咗一個可以嚟香港嗰個權利啦，咁樣咁咧一簽多行就係講緊究竟佢可以咧即係一次過做用完之後咧就再辦啦，定係辦咗一次之後係可以咧即係可能喺個年度入邊一個年度入邊咧無限次咁樣咧出入香港。咁你問我嘅，我就梗係覺得咧越方便越好啦，同埋我哋旅行社業界我哋嘅業界代表啊或者旅議會都表達過有一個意見啦，就希望廣東省咁咧係可以全省都係可以做到一簽多行嘅，因為個原因係咧，我哋實在同廣東省其實我哋唔係咧，即係好鄰近，我哋今次係黐埋一齊嘅啦。我哋有個粵港澳大灣區，我哋坐高鐵上廣高鐵咧，由廣州落嚟咧南站咧就其實45分鐘就到啦。咁咧就算天河咧廣州東站講緊嘅時間係個個半鐘頭左右，實在我哋個距離好近啊咁樣。咁所以咧。呢啲城市同我哋亦都其實唔單止係旅遊啦，係我哋好多人民往來啊、經濟往來啊嘅城市。所以呢啲城市如果係可以做到一簽多行嘅話咧，咁咧我哋內地嘅同事啊、朋友佢落嚟同我哋成日話落嚟會同我飲下茶啦，唔使次次都係我上深圳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就方便咗好多啦，亦都可以真係好頻密地咧帶動咧本地特別係個受惠咧，主要係喺零售同埋飲食嗰部分咯，係。 嗯，頭先聽到你講到扩大自由行去啲城市啦，同埋譬如一簽多行去到廣東省啦咁。其實咧喺香港呢方面有冇個承載能力又係點咧？譬如喺酒店方面啊，或者啲景點啊，或者頭先你講緊零售飲食業界啊方面個承載能力點評估咧？ 嗱，其實香港個接待能力咧，其實就足夠嘅。正如頭先咧，除我哋都講啦，我哋即係業界咧，唔係一年咧做咧廿零三十日生意嘅，我哋係一年做足365日生意嘅。好啦，你話大時大節，農曆新年啦，咁咧七一啦、五一啦，或者十一嘅假期，講緊數埋都可能係幾廿日嘅啫。但我哋一年有200多日都要仲要做生意噶嘛，咁樣。咁好啦，我哋嘅酒店咧，其實喺閒時嘅時候咧，其實那個我相信個房間整體供應其實係足夠嘅。就算你話喺啱啱過去咗嗰個假期入面，我哋個入住率都係90%啦咁樣。咁咧，其實仲有一啲剩餘嘅運載力嘅。其實同埋客人佢自己都會判斷咧，啊，例如佢喺一啲黃金嘅時間嘅時候咧，咁佢留喺家鄉度團聚好啊，定係咧其實旅客都識揀嘅，佢會揀錯峰喺內地咧有個詞語叫錯峰出行啦咁樣，咁咧其實旅客自己都識揀咧，不如喺平時先至去一啲旅遊熱點嗰度旅遊啦。第一冇咁擠擁，亦都係平啲。咁呢個正正就係香港需要，因為我哋真係做旅遊做足一年365日唔停手噶嘛，係。咁所以我喺嗰個就頭先特別大家關心啊，例如喺酒店房個供應會唔會唔夠咧？我相信唔會咯。同埋我都知道其實陸續啦，其實會有一啲新嘅酒店咧喺各區啦，其實都係會落成嘅。其實我哋個酒店房間整體咧係足夠嘅，其實 係。因為正正就係你個講話新年嘅時候都已經有90%爆滿，都仲未擴展。自由行啦咁样，咁啊再加上早前都听到就系讲话酒店业界咧，不嬲个人手咧喺多方面都系唔系好充足啊嘛，所以就有呢个疑惑啦。究竟之后如果真系扩大咗嘅话，我哋有冇足够嘅能力咧？你头先讲话有多啲酒店，其实大概预算系会多几多，可以即系接到几多嘅旅客咧？ 其實咧，政府都有啲配套措施，例如我哋都咧，其實而家正在都輸入緊人手啦，咁樣咁同埋喺對於我哋做生意嚟講咧，我哋需要係睇到咧明朗嗰個前景，我哋究竟要知道前面咧，我哋個旅客數目究竟有幾多，我哋先至可以咧去詳細規劃未來可能，因為我哋今次嘅規劃。不是規劃一年，是可能幾年、五年、十年之後咧，成個業務的安排的。我哋知道，如果在2024年是有機會增加多啲自由行城市，甚至係咧廣東省做到一簽多行嘅話咧，咁大家就會商界就會睇得好清楚啦。咁咧旅客數目係會增加嘅，大家就知道點樣咧，就係去部署個人手啊。甚至其實我哋仍然喺呢一刻，好多我哋嘅舊同事，不管係酒店又好。旅行社都好，導遊都好，其實喺出面做緊啲工作嘅，佢仲未翻嚟嘅。咁大家見到個行業係真係明朗嘅話咧，其實佢係會選擇咧，即係重新翻嚟個行業咯。所以我哋係需要一個清晰前面嘅藍圖，究竟係點樣走落去咯？係。

飲食業界啊、旅遊啊、酒店業界咧，就相當之期待呢一個消息啦。咁各位聽眾朋友、觀眾朋友，你哋又點睇咧？亦都係咧，即係講到話一簽多行咧，都有提到話會唔會係擴展去多啲城市，譬如去翻淨係翻深圳，或者再去多啲城市咁樣。咁大家仲記得嘅話，當年咧一簽多行嘅時候就係水貨客橫行嘅時間啦。咁呢個你哋有冇個擔心喺度咧？又或者對於喺北區嘅小商户嚟講，真係開放多啲一簽多行嘅話，你哋又會唔會對於生意嘅期待又多啲咧？可以打嚟18723一嘅電話旁邊咧，我哋繼續揾翻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繼續傾下呢個話題。早晨，崔定邦。 早晨，我哋继续倾落去又系。 系啊，头先都讲到咧嗰个嘅接待能力嘅问题啊，即系究竟系譬如香港嘅酒店业啊，或者其他啲嘅行业咧，系咪接待到咁多嘅旅客啊？ OK， 嗱，頭先又講咗酒店啦，咁頭先都解釋咗俾大家聽啦。其實酒店咧個營運能力咧，其實係足夠嘅，因為我哋只係講緊咧，就係喺可能一年有咧幾十日咧係大假期啦，但我哋仲有300日咧係要做生意噶嘛，咁樣咁所以嗰度咧係絕對有充裕嘅空間去接待旅客啦。咁其實你頭先亦都講到，大家最關心啊，會唔會係其實咧會有再有水貨客重現啊？又或者其實係咧嗰個商場嗰個負荷得唔得啊？咁樣咁咧，其實我哋睇到恢復通關之後咧，都一年啦咁樣。咁咧，其實因為隨住真係內地人啦，其實喺網絡平台上面啦，已經可以買到港貨啦。同埋我一次都喺咧，千年就講過，我自己11月去過雲南一轉啦，我哋去到真係一個咧四線嘅城市啦，咁樣就係西雙版納嘅。咁咧去到咁偏僻嘅地方咧，都可以揾到兩間香港嘅著名品牌，在市中心入邊有兩間分店添，每間都咁樣。咁所以根本上咧，內地居民咧，佢要買港貨咧，真係冇必要咧，再嚟香港咧就去買咧，即係啲港貨啊、日用品啊，完全冇咁嘅需要噶啦。咁樣再加埋，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咧，其實本地啦有好多嘅商場啦，咁咧其實嗰啲商場真係諗住係做一啲咧商業客人啊，甚至旅客啊，喺觀塘啊、啟德體育園啊，甚至喺機場咧，即係機場城市入邊啦，我哋啲商場其實準備就緒咧，係迎接個旅客同埋個個商場。規模都好大嘅，其實係足夠真係應付咧旅客佢需要咯。就算佢唔買嘢嘅咁樣，喂佢咪去我哋嘅即係文化設施咯。咁我哋文化設施西九咧，我哋個空間咁大啦，咁樣咁所以我哋整體嗰個接待能力其實一定係足夠嘅。 咁崔定邦啊，除咗接待之外咧，大家都擔心嗰個嘅航班嘅承載能力啊。咁因為你擴大咗自由行嘅城市嘅話，可能又要搭飛機過嚟噶嘛。其實你見到佢哋嘅恢復嘅情況係點咧？ OK， 嗱，機管局啦，或者航空公司都表達啦，咁其實喺今年嘅年尾啦，我哋有機會係可以恢復去到咧2019年咧疫情前嗰個咧航班嗰個水平嘅。我都見到其實咧陸陸續續咧，即係有一啲內地咧嘅城市啊，咁樣佢都香港去內地嘅城市，陸續都開到咧一啲咧。重新開一啲嘅直航航班啦，或者以前一啲喺停，我哋最近喺疫情後啦，咁因為我哋機師緊張啊，航班緊張，所以有啲內地嘅即係所謂二線地點嘅航班，我哋未開到，但我哋陸續續睇到都真係開到啦。呢個第一，第二，其實我哋就有個重量級武器就是廣深港高鐵，根本上廣深港高鐵咧，咁咧其實內地旅客啦，特別係中距離咧，我講緊可能係長江以南嘅客人啦。如果佢落香港嘅話咧，其實啲人真係咧坐高鐵其實係有化算嘅咁樣。好啦，其實內地嘅高鐵嗰個運力好足夠嘅。好啦，翻到嚟深圳到香港嗰段，即係廣深港高鐵，其實我哋好清楚知道，其實廣深港高鐵根本上就係未用盡嘅。其實個班次有一個空間仲可以增加嘅，所以其實。客人嚟香港個交通咧，我哋亦都唔擔心。就算你話高鐵緊張嘅，但我哋亦都有好足夠咧嘅跨境巴士咧，陸陸續續都係可以繼續投入服務咯。係 咁，最後都想問埋啦，嗰5000蚊嗰個購物免税額咧，使唔使提升咧？成日都攞嚟同海南比較，話人哋每年有100000蚊嘅喎。 係啊，嗱呢個咧要講個故事啦。其實咧，呢個5000蚊咧係翻到去咧上世紀90年代定出嚟咧，嚟香港消費咧，就或者海外消費啦，就有一個5000蚊嘅免稅額啦。但都時隔咗30多年啦，咁樣咁咧根本上就係唔適合嘅呢個水平係。咁我諗起碼咧，就係去翻咧，即係可能係人民幣3萬啊，或者五 萬啊以上咧，咁咧呢個真係咧呢個金額就越多越好。我哋都希望內地嘅旅客係可以買到咧更加多我哋嘅港貨啊，體驗我哋嗰個咧就係購物嘅精彩咯，係。 好啊，多謝曬崔定邦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崔定邦咧就係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嚟嘅。就住呢個話題咧，我哋繼續揾嚟唔同嘅嘉賓傾啊，有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副教授梁耀忠嘅。早晨啊，梁耀忠。 早晨，主持你好。 頭先都一路喺度傾緊㗎啦，就係如果真係擴大嗰個自由行城市嘅話咧，你又點睇啊？咁 絕對歡迎嘅，因為最近就算同一啲業界嘅朋友去到傾偈啦，咁係啲啱啱過去嘅新年入邊，咁多咗嘅自由行咧，的而且確令到佢哋嘅生意有所提升嘅。咁再加上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而家。平均每一位遊客，即係特別係內地嘅消費者，佢哋嗰個消費額唔係處於一個咁高嘅水平嘅時候，咁可能折衝或者暫時一個緩衝嘅方法就係、可能以遊客嘅數量嘅提升去到補足翻可能每一位消費額不足嘅嗰個問題。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會支持即係開放更多嘅自由行嘅城市啦，咁就帶嚟多啲嘅內地遊客嚟到香港做旅遊。 咁但係擴翻闊嚟到去睇嘅話，使唔使話分階段？要去首先係擴闊到去邊一啲嘅城市，跟住可能下一階段就再擴闊咧？有冇咁樣？有冇需要咁樣去做咧？你覺得？ 我個人覺得有需要嘅，因為大家我相信每一個媒體或者大部分政府嘅官員都會好記得，即係以往我哋開放太多嘅城市，令至到某一啲嘅區域，譬如係上水啊、尖沙咀區咧，導致一個非常之擁擠嘅情況。咁但係如果你問我會唔會有出現翻以往即係水貨客嘅狀況咧？我又覺得未必會。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要希望每一個嚟到香港嘅遊客，特別係嗰啲未嚟過香港嘅即係自由行城市嘅遊客，佢個旅遊嘅體驗好嘅話，我覺得。都應該要分階段，唔可以一次過開放太多嘅城市，因為如果有開放太多嘅城市的話咧，就有機會會重複翻即係幾年前即係遇到非常之擁擠啊，居民同埋遊客出現即係爭相即係資源嘅一個問題。 咁喺你心目中，譬如短中長期個時段應該點樣分？每一個階段應該放寬邊一類型嘅城市啊？咁？ 我覺得首先政府應該係要劃分，即係譬如話邊一啲嘅城市可能係會比較多一啲未嚟過香港嘅遊客，因為其實政府做呢一個措施或者去同中央政府去到傾嘅時候，其實佢希望嘅係除咗遊客嘅數量多之外，呢一啲嘅遊客其實佢哋嘅消費額亦都可以對香港嘅經濟啦、香港旅遊業有一個好啲嘅水平嘅。咁所以若果分階段嘅話，咁我諗首先就係要去到睇翻究竟有邊一啲嘅城市可能係比較少有遊客係曾經嚟過香港嘅，咁啊先開放呢一啲嘅城市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再配合翻政府，其實另外一個或者同中央政府傾過嘅措施就係一千多行。咁對於喺第二個階段嚟講，咁對於一啲即係已經有比較多居民曾經係嚟過香港嘅話咧，咁佢就會成為第二個階段。咁除咗係以即係嗰啲嘅城市啦，再配合埋一千多行嘅呢個政策之外咧，咁就再睇埋翻我哋呢一邊嘅承載力，咁我哋就即係可以攞到一個好啲嘅平衡咯。咁呢個係我個人嘅睇法。 有啲人都講咧，就話即係可能香港係可以喺度買嘢啦，咁但係咧，始終啲景點咧都嚟到悶啦咁。咁如果你話去到後邊階段啲嗰啲已經嚟過香港玩啦，咁其實香港啲景點又夠唔夠多元化去吸引佢哋？使唔使同一時間喺呢度有調整啊？ 其實呢一個就係即係正正係配合翻點解係我哋要先揾即係一啲未嚟過香港嘅遊客嘅城市先嘅，因為其實喺呢一個階段性嘅即係進展嘅過程之中，其實政府都係可以同唔同嘅媒體啦，特別係一啲網上嘅一啲網紅啊，或者係內地嘅一啲即係直播主咧，去到發掘即係多一啲喺香港即係可能以前佢哋嚟嘅時候未發掘過嘅一啲景點嘅。咁即係話第一個階段，可能我哋先俾一啲未嚟過香港嘅遊客，可能係首次體驗咗香港先。咁嗱，中間呢段期間亦都可以。藉住即係呢一段嘅時間，可以邀請多啲嘅網紅或者甚至本地嘅媒體去到揾多啲嘅即係打卡嘅景點，咁佢就變咗可以俾更多嘅誘因，俾已經嚟過香港嘅一啲嘅遊客可以有一個再嚟香港嘅一個誘因咁樣啦。 頭先我哋一路咧都從一個香港本位嘅角度去思考咧，即係都希望係可以放寬多啲內地嘅遊客嚟到香港嘅。咁但係咧今日都見到星島嘅評論咧都有講話，其實咧有一個卡關啊。點解一路都未開放多啲咧？可能個原因就係因為國內嘅經濟都係一個考慮嘅因素嚟嘅，未必係願意釋放太多嘅消費力去到香港嗰度，影響到自身嘅經濟。咁你覺得如果有咁樣前設底下嘅話，會唔會都影響咗之後？其實我哋一路喺度想像啊，擴闊嗰個自由行嘅城市啊，或者一簽多行更加去 一簽多行啊，佢哋更加多嘅城市呢啲，係咪都可能會有影響喺度咧？我哋係咪唔可以期望太高先咧？你覺得？ 我又唔係太同意呢一個講法嘅。就算喺即係疫情即係過咗之後啦，其實即係就算以宏觀去到睇世界嘅旅遊，即係發展嘅方向或者發展嘅速度咧，其實我哋都發覺即係東南亞區特別係大陸嘅市場咧，即係已經係即係恢復得好好。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即係睇法，就係話其實國內嘅居民都已經開始係將旅遊成為一個即係日常嘅一個用品，而唔係一個即係奢侈品。咁既然佢已經將每一年即係譬如佢嘅收入都會撥一部分去到做旅遊嘅時候，咁我唔相信即係喺國內政府若果有呢一個嘅計劃，就係話譬如限制即係出境嘅一個消費，呢個會影響到即係刺激旅遊嘅嗰個水平，因為佢已經將嗰樣嘢定性為我必須要有嘅一個恆常開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剛剛嘅嗰個講法，未必係即係好。會好影響到即係香港或者甚至成個全球嘅旅遊發展。 咁競爭方面咧，因為而家內地嘅遊客佢哋去泰國啊、新加坡都免簽噶嘛，咁同香港嚟到去做個比較嘅話，其實可能呢度都有個競爭力嘅問題要需要考慮喎。 冇錯，其實呢一個就係正正政府喺除咗係開放客之外，都要去到自身諗下，究竟有冇啲更多嘅旅遊資源啦，或者係咪應該都要盡快即係發掘多啲新嘅旅遊景點啊，或者做一啲旅遊嘅產品出嚟。因為正如即係主持你所講啦，即係東南亞地區特別係泰國啊、日本啊，即係日本特別係其中一個即係對於遊客嚟講都好吸引嘅地方啦，因為佢嘅貨幣即係而家匯率下降，導致到佢哋可以買嘢就會比較鬆手啲。咁所以就係話當港元處於強勢或者美元處於強勢嘅時候，咁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再用購物去到即係吸引遊客再過嚟咧？呢、這個就未必。咁所以點解即係政府都需要再發掘多啲嘅資源啦，又或者係可能要去到即係做多啲嘅宣傳，就係俾多啲嘅資訊遊客，就係話。其實嚟香港嘅體驗同你去泰國或者其他嘅會非常之唔同，咁呢個都係政府另外一個需要做嘅一個措施。 咁你觀乎香港喺航班嘅恢復啊，同埋嗰啲譬如酒店啊等等嘅承載能力方面又點咧？ 如果你話針對國內嘅遊客嚟講咧，其實我幾同意頭先即係崔先生所講嘅一啲嘅睇法嘅，即係除咗係搭飛機之外啦，我諗若果以鄰近大灣區城市或者附近周邊城市選擇嚟香港嘅交通樞紐或者交通途徑嘅話，咁我諗都會比較多人去到揀即係廣深港高鐵嘅，咁就所以就喺而家廣深港高鐵個使用率仲未係處於飽和嘅狀態之下，我個人就對於呢一個即係觀，即係或者對於呢啲嘅點嘅擔憂就唔係話太多。唯一一個我會比較有大嘅擔憂就係究竟我哋有冇足夠嘅人手喺即係呢一個嘅高鐵啦，或者係喺機場或者甚至係航空公司上面去到提供服務。因為大家都知道，若果即係人手不足，導致到我哋個質素下降咧，呢、這個都會對於遊客對嗰個目的地嘅觀感都會有啲影響嘅。咁所以就我唔會太擔心即係承載力或者運載力嘅問題，反而係即係究竟我哋有冇足夠嘅人手去到為旅客提供接待嘅服務，呢、這個先至係即係比較關鍵嘅嗰一點。 最後一句咧，對於個消費購物啊免税額方面咧，你覺得使唔使調高去到幾多錢咧？應該？ 絕對需要調整，咁但係究竟個額要幾多咧？我諗我都好難俾到一個數字。你問我而家5000蚊免税額咧，即係真係一個即係我諗幾十年前即係一個合理嘅一個水平。咁但係若果政府係希望透過呢一個嘅活動或者透過呢個計劃，令到多啲遊客去到做消費，繼而令到個遊客嘅總消費額或者平均消費額提高咧，絕對需要提升到譬如而家好多媒體都有提過嘅30000蚊啦，或者甚至去到50000蚊。因為如果你譬如去買一啲奢侈品，或者甚至是买一些的金器啊，或者一些化妆品，这些其实很容易就会去到这个额的。所以你问我的话，我都会同意政府或者媒体现在讲的那个数。 好，多谢梁耀忠，他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副教授来的。我们呢这一次又跟大家讲一下另一个话题，讲到流浮山方面的发展。我们请来有科技创新界的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在电话旁边的。早晨，邱达根。 早晨，你好。 早晨，嗱，睇翻咧就系发展局啊，早前嗰个嘅讲到流浮山发展嘅建议咧，就系总开发面积去到411公顷嘅，其中咧115公顷咧做经济用途，包括咧就喺呢度啦，数码科技枢纽啦，同埋旅游用地等等嘅。咁其实话即系嗰个流浮山嗰个用地非常之适合做一个数码科技枢纽。其实个地理位置嚟讲，可唔可以解释下点解会系适合咧？你哋觉得系咪咧咁？ 咁其實科技界嚟講，梗係都歡迎啦，因為之前喺文件 一啲政府文件都有提到啦，嗰陣時係交俾數碼港去研究點去用啦。咁所以而家亦都係講數碼科技方面咧，應該好大機會都係由數碼港去管理或者運營啦。咁都歡迎，因為第一就係喺嗰個而家嚟講啦嚇，目前數碼港都應該都滿嘅啦。我見最近我哋講好多 Web3 啊，我哋啲 FinTech 公司啊，好多人都同我投訴話申請入數碼港都可能唔批咁，或者佢一次揀嘅數目唔係好多，咁所以要多啲嘅空間俾呢啲數字經濟嘅公司去發展啦。咁第二就係喺嗰度嚟講咧，你睇翻佢而家個規劃咧。其實喺金融科技咧，尤其是數碼港而家做緊一啲佢嘅數字生活啦，即係 digital economy 啦，同埋一啲金融科技嗰啲咧，都係擺喺數碼港嗰度去推動同發展啦。咁亦都好多金融科技嘅，而家譬如之前你見我哋簽好多協議，都係同前海有啲相關嘅協議啦。咁嗰個地理位置嚟講，喺流浮山嗰度將來會有個站嘅。咁嗰個站係喺洪水橋去前海嘅其中一個分站嚟嘅。咁即係第時新建咗嘅洪水橋到前海嗰條鐵路呢，咁就會經過流浮山呢個位。咁所以如果而家好多公司我哋話請唔到人啊之類啦，咁譬如喺呢度作為一個中途站，亦都可以請一啲大灣區嘅人員嘅，咁可以減低我哋嘅人工成本啦。咁第二就係即係一啲發展嚟講，嚟緊可能好多方案都要兩地融合㗎啦，即係可能佢唔係淨係賣香港市場嘅，可能賣埋大灣區市場嘅。咁呢啲亦都係將來嘅一啲個位置站點嘅理由啦，咁係推動一啲兩地嘅融合啦，或者已經有好多內地嚟香港嘅團隊啊等等，我哋亦都可以融合到啦。咁至於香港亦都有好多，而家我哋見到有啲人話佢其實好多團隊都係喺深圳請嘅，或者喺其他內地城市請嘅，咁嗰個亦都係一個合適嘅位置啦。 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睇翻北部都會區咧，其實就仲有新田科技城噶嘛。呢兩個地方係咪需要有一個分工喺度咧？咁 我覺得而家睇嚟個分嘅方向係有啲唔同啦，就係、是、譬如你新田科技城，佢有好多一整塊嘅土地，嗰度可以用咗嚟招一啲我哋而家傾緊嘅我見政府好多都傾緊一啲大型嘅重點科技企業啦。咁嗰啲係要一整片嘅土地，可能佢自己要建廠房嘅，或者佢自己建一個科研機構嘅院校嘅。咁變咗嗰啲就新田一整塊嘅土地就會合適啲。咁然後去到河套咧，就有好多先行先試嘅項目啦。咁亦都因為係由科學園嗰度管理，就更加多。我覺得係一啲科研啊、生命科技啊、做藥啊，而家我哋見好多嗰類型公司咧，就可能更加多會喺嗰邊。咁變咗大家即係 clustering 咧，我哋成日話將同類型嘅公司擺一齊，咁大家更加多火花出嚟啦。咁所以去到呢、這個數字經濟或者金融科技。咁而家見到嗰個hub咧，就比較多喺數碼港嗰邊嘅。咁所以呢、這個流浮山咧，亦都係呼應數碼港做緊嘅嘢。咁亦都接通前海啦，前海大家知道都係一個叫做金融科技推動緊嘅地方啦，喺內地嚟講。咁所以成條線都係咁樣去做。 其實嗰、那個嘅空間咧夠唔夠咧？係咪做譬如 FinTech 做金融科技呢啲，可能需要嘅位置唔係好多，所以流浮山會係合適嘅地方定係點咧？ 我認為都合適啦，佢而家嗰度樓面起到好似差唔多400萬平方尺到啦，即基本上等於而家成個數碼港加埋嚟緊嘅數碼港第五期嘅 double，即係將目前成個數碼港起埋第五期之後嘅載體嘅翻倍，咁變咗其實都合適嘅，因為你見數碼港我哋當日要擺滿佢都用一段時間啦，雖然而家就已經有足夠嘅使用者。咁但係嚟緊你要一個 double 咁嘅數量，咁但係佢起完我諗都要一段時間，咁所以到時應該亦都會有呢方面嘅需求。 其實需唔需要同一時間就係同數碼港方面有啲咩嘅協作協調呢？因為如果地理上嘅話，兩個地方就都比較遠。你頭先講緊個 clustering， 即係將所有類近嘅產業擺埋一齊，呢樣嘢好似又有少少唔同。 咁其實數碼港都試過有幾個分中心㗎喇，佢試過開嗰啲叫做分中心喺荃灣啊等等，都收過一啲同類型嘅公司擺喺一個位咁樣啦。咁基於佢而家目前嗰個地方已經都叫做滿曬啦，嚟緊數碼港會有第五期好似出年定後年起完，咁變咗你數碼港第五期之後，其實薄扶林嗰邊都唔會再有位俾佢擴充㗎喇，咁變咗你一個分中心亦都合理嘅，同埋之前都提過佢會唔會開個分中心甚至乎在大灣區啊咁樣， 咁而家喺呢個位置都係合適嘅嚇，咁佢亦都可以聯合到一啲內地嘅資源，咁亦都喺香港嘅地方。 剛才你說咧話喺嗰個嚟緊咧，即係之後嗰個交通方面，因為係可以連接前海啊嘛，佢即係隔咗個後海灣啦。咁喺個交通上面咧，需唔需要有啲咩嘅配套先至能夠令到流浮山呢一個嘅科創嘅樞紐可以做到更加大嘅作用咧？ 咁當然啦，我諗早期嚟講要有啲接駁嘅交通工具啦。咁佢個站起好嘅時候，我唔知係個站起好先啦，定係嗰個新嘅園區起好先啦。咁如果個站未起好，就更加你喺交通上要考慮一個方便啦。但個好處就係其實佢貼住隔離係天水圍嚟嘅，我睇咗個地圖，天水圍其實亦都希望製造多啲就業機會或者創業機會俾天水圍嘅，因為大家知道天水圍而家大家成日講北部，淨係得居住就冇工作環境，啲人出嚟都好遠。咁天水圍亦都住咗唔少人，亦都有好多小朋友啊、後生仔咁樣。咁其實如果嗰度係就近喺天水圍咧，對嗰個區附近嘅居民都係一個好處嚟嘅，即係佢真係需要就業或者創業，都有個就近嘅地方。 好啊，多謝曬你，邱達根同你傾到呢度啦。邱達根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繼續咧翻嚟會有千禧年代喺香港電台第一台。 2024年2月23日，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与特区政府全体主要官员及常秘座谈交流。 杨润雄称，艺术三月串联盛事，下月派雪糕及免费搭电车小轮。 政府调查称，高才通人才月入中位数约50,000，一成人达最少200,000。 广州南沙沥心沙大桥被船撞断，增至5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繼續千禧年代的時間，剛剛那一小時跟大家講到，就是有消息說中央積極回應擴大自由行來香港的建議，政府就說會適當的時候公佈的。亦都跟大家講到，就是政府講到流浮山的發展的建議定位，除了剛才我們跟邱達根談過，就是說會做一個數碼科技樞紐之外，亦都講到就會發展生態旅遊勝地，大家可能比較熟流浮山的海鮮市場就說都會保留下來，而在附近咧都會有一啲休閒嘅生態旅遊嘅一啲主題活動嘅位置啦，或者係風景嘅位置咁。咁大家有冇即係住喺附近嘅居民，你哋又點樣睇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嘅，又或者咧講到擴大自由行啦，咁大家又覺得歡唔歡迎咧？有冇啲小店嘅老闆，可能你哋個諗法係同可能居民會有啲唔同嘅喎？居民同埋小店老闆，你哋分別有咩諗法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咧有伍生喺度嘅，早晨啊，伍生。 我呢幾日咧就帶國內嘅朋友咧就去咗真係唔少景點嘅，有好多咧都係佢哋自己去即係網上揾嘅，即係去邊度食嘢啊咁樣嘅。咁我留意到有個現象咧就咁，因為我哋夜晚食嘅地方咧都唔係平嘅，一人均都成400-500元，但係咧就有啲地方咧其實就實際上就佢即係開咗1/3。三分之一咧都冇開，即係證明咧人手咧似乎都真係好缺嘅。咁佢1/3係坐滿嘅喎嚇。咁另外有啲地方咧就發覺咧，其實好多普遍咧，即係就算以個消費程度嚟講咧，佢哋都唔係好講到普通話嘅，即係只係講到好簡單嘅，或者聽到好簡單。咁呢度咧就同埋早上咧，我有次去一個酒店嘅早餐咧，發覺個場咧10多張台都坐滿，但係都係得2個服務員。即係似乎咧，即係人力供應嗰度咧，這個真係反映到香港而家 2.9% 嘅嗰個失業率嘅問題咧。即係香港而家嘅情形咧，其實就唔係話嗰個需求不足，係供應。無論是質素或者數量都不足，所以政府呢真係一定要諗下你點樣去解決呢方面嘅問題。我哋其實香港真係好好嘅，有山有水，有新有舊，即係最摩登嘅或者傳統嘅即係西式嘅中式嘅都有，即係好多嘅景點呢其實都真係我覺得唔係淨係2-3日嘅，由國內人嚟到即係一個禮拜都得。不過問題呢你點樣做好譬如交通嘅配套啊，可以多啲譬如搭的士或者係即係專線小巴嘅路線，都好容易呢好舒服咁樣去帶到旅客去適當嘅地方，因為唔係全部都地鐵站附近㗎嘛。咁我頭先講嗰啲食嘢嘅地方呢，你點樣做好個人力嘅即係無論你係輸入或者點樣都好啦，做好個培訓同埋人力嘅供應呢，咁呢先至即係討論咧點樣去自由行？自由行或者我哋而家要討論咧，就是、你究竟放邊一類？即、就、係、是、你喺你個能力入邊，俾一個 緊缺嘅時候，你點樣做多啲生意？咁樣咧，俾個討論咧，俾個優先。但同埋咧，我哋都注意到咧，佢街上真係人頭湧湧，譬如亞街老街嗰啲，真係我尋日去。但係咧，好多鋪頭咧，你大家留意下，賣嘅咧係啲 stock 貨嚟嘅。即其實都唔係啲新嘅貨嚟嘅，咁即係可能佢唔知係咪而家嚟嘅旅客嘅普遍嘅消費力其實唔高嘅，咁所以你點樣去調整呢個策略呢？我諗就唔係話簡單就話，我哋要求國內揾多啲人嚟啦，放多啲一日多一千多行啊，即係點樣啊咩多啲，即係一面自己 propose 一個策略，同大陸講，喂，我哋可以咁樣做，適應到嘅，亦都唔會引致香港人好大嘅不便嘅。咁樣我咁咧，即係說服中央咧，都即係大家兩方面咧都比較順利啲。 好啊，多謝曬伍生啊。伍生咧就留意到咧，而家可能喺嗰個嘅服務業方面咧，未必能夠真係支援到更加多嘅旅客嚟到喎。可能個人手上面咧都係有啲短缺嘅情況。你哋有冇留意到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我哋咧一陣間休息一陣啊，翻嚟咧同大家講下呢個流浮山嘅發展啊。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天下第一， 第二集《武侠的世界》。 咦咦，点解我企到喺度嘅？我仲行到啊，我跑到啊，跳到啊，唔通喺呢个世界，我只脚系冇事嘅？ 小兄弟，唔好发呆啊，快逃！ 系收到。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千禧年代咧呢一节继续讲下流浮山方面嘅发展啦。啱先咧同大家讲过咧，就系佢喺经济方面其中一个用途咧，就系数码科技枢纽嘅。咁其实咧都仲有讲到就系话旅游用地啦、物流用地啦，同埋数据中心嘅。尤其是咧就系譬如讲到尖鼻咀同埋白泥咧，就话可以成为该区两个主要嘅生态旅游嘅地点，同埋建议咧就系连接佢哋啊，做咗一条海滨长廊嚟到去做一个嘅连接，就大概。是有 4.8 公里的。大家如果有去过的话都知道，即白泥呢就是以日落那个的靓景就闻名的，亦都有红树林啦，同埋呢濒危的马蹄蟹，同埋好多候鸟在那里居住。咁呢个的状况呢，当局就话建议在不影响自然保育的前提底下，在呢啲区，在呢个区呢就建造酒店、度假村同埋生态旅社，附以乡村式的零售店铺同埋周末的市场。咁大家又点睇咧？喺真系去发展嘅时候，点样能够做到系可以做到个保育嘅前提咧？点样可以系自然以及系一啲发展都并存啦？咁有冇啲咩嘢特别嘢需要留意咧？我哋电话旁边揾嚟长春社公共事务经理吴希文讲下呢个话题啊！早晨啊，吴希文。 早晨。 先问下你啊，点睇咧？政府呢个整个流浮山发展个规划啊？ 如果整體嚟講，我諗我哋都係好關注嗰度嗰個生態環境，究竟喺呢個發展嗰度會唔會被影響？即係好似正話主持咁講，其實嗰度嗰個尖鼻咀啊、白泥、流浮山一帶嗰個生態資源係好豐富嘅，又有啲即係泥灘啊，有紅樹林，又有啲海草床，又有馬蹄蟹、啊、本身仲係即係譬如國際鳥民都定咗流浮山白泥一帶咧，都係一啲叫重點保護區，咁即係其實有好多嘅即係雀鳥，特別一啲冬候鳥嘅一啲遷徙飛行路線。咁所以你喺嗰個位置去做發展咧，其實都係要去非常之小心去處理嘅，就唔係話冒冒然即係開咗一塊地。加一啲即係發展嘅元素落去，咁就唔需要理會嗰度嗰啲嘅即係生態環境。咁我諗喺做規劃個前期係非常之小心，要考慮曬呢啲嘅生態資源，唔會因為發展而受影響。 嗯，而家政府嘅講法咧，就係話即係喺根據土地用途可行性研究入邊咧嘅初步案頭調研入邊咧，就話佢哋諗住起嘅起酒店啊、度假村嗰啲地區咧。在建議的海岸保護公園範圍之外，而且生態價值呢就多數是屬於低度至到去低至中度的。你們的發現是不是都是這樣的？ 其實有些 有啲地方我哋都仲係擔心嚇，佢即使話靠咗喺內陸嗰啲位置去發展，係咪就等於冇生態影響？即係呢個兩個層面。第一方面咧就是、本身陸地上面有啲乜嘢嘢，我哋可以睇清楚啲。其實正話有講到話呢個地方係啲重點鳥區啦。咁呢個重點鳥區附近，其實就重點鳥區入邊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嘅魚塘嘅。即係正正就係呢啲魚塘喺度，就有啲雀鳥可以去覓食啊咁樣。咁呢度會唔會即係未來要起一啲度假村啊、酒店嘅期間，就要去填平咗啲魚塘先咧？咁呢度一個環境嘅考慮，我哋會想問。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使你唔係喺話嗰啲叫做最高生態價值嘅地方起嗰棟酒店，但你喺正佢隔離咧，喺正佢側邊度去起，本身係咪有做足夠嘅一啲評估，去評估係呢啲即係側邊嘅即係一啲高生態價值嘅地點，唔會受到佢旁邊一啲即係高密度嘅發展影響咧？正話講到一啲即係酒店或者度假村喺正一啲高生態價值地方隔離去發展咧，我會想象到即係成日好多人會講話啲雀鳥會自己識避開，會識飛走嘅，咁但係現實我哋見到其實唔係咁理所當然，可能啲雀鳥都會因為嗰、那個即係高密度嘅發展而影響咗佢哋嗰個即係飛行嘅路線，以至影響咗啲即係覓食嘅機會。咁我諗呢一啲嘢都要喺做嗰、那個即係規劃嘅前提，或者未來要做環評嗰時去留意。 咁譬如因為佢哋都講咧，頭先都講到啦，就話希望喺白荔至到尖鼻咀之間咧，沿海位置就係做一條4.8公里左右嘅海濱長廊，咁就可以散步啊，或者觀光啊，或者係踩單車啊咁樣。咁其實去做呢一類型唔同嘅旅遊活動嘅時候，又或者佢哋去設計嗰陣時，有冇啲咩要特別留意，可以係同到個生態大家並存到咧？ 首先第一樣嘢我都要強調，即係原則上嚟講，我覺得本身康樂同保育之間係可以即係並存到，即係個關鍵就係喺即係做詳細設計嘅時候，點樣去即係避免咗一啲即係保育嘅元素唔會被一啲即係康樂嘅一啲即係用途凌駕咗咯。譬如我會講喺嗰個海岸嗰個公園嗰度。我諗喺而家嗰個即係規劃初期，可能都已經要開始去睇清楚邊一啲地方係完全禁絕去做任何嘅發展。咁因為可能嗰啲正正就係一啲生態嘅核心地點啦。如果你喺嗰度去即係做一啲嘅即係海濱長廊或者做其他啲康樂用途，其實你即使做到個規模幾細啊，你實際就係搭，即係踩咗入去嗰個核心地方。咁呢啲嘢我諗係要避免。喺做規劃嗰個時候，係咪都應該要即係搞分清楚邊啲核心地點係可以避開咗佢先？即係呢個主題咯。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佢都有提過嘅，即係會做一啲即係緩衝區咯。咁、但係個緩衝區個設計都可以好巧妙嘅。咁究竟個緩衝區入邊有啲咩活動係可以進行嘅先嚇，緩衝區當然唔係話完全冇任何嘅活動，但係要加啲乜嘢活動落去亦都防止到唔影響到個生態咧。我諗呢個去未來做公眾諮詢，去同埋保存仔傾，或者同即係公眾去傾嘅時候，可以攞多少少即係資訊，咁令到個緩衝區嗰個設計上邊可以完善一啲。 你覺得有冇話應該最應該要點樣分佢哋嗰個緩急先後次序咧？要去做嘅時候， 緩急係啊，我諗喺新田科技城嗰、那個即係、例子，同埋三寶樹嗰個濕地公園嘅例子，就俾到一個即係好好嘅，即係我會覺得係一個教訓俾我哋。我哋係咪仲要維持嗰種先發展後保育嘅即係做法先？我諗今日如果成日去講話保育同埋發展要並存嘅話咧，特別喺呢啲叫做我覺得係一啲高生態價值嘅地方，生態敏感度非常高嘅地方咧，係要小心處理嘅。咁所以就係要做咗保育嗰樣嘢先，保育係應該行先嘅。而家個方案咧，我略然都係未有太多一啲保育嘅方向同埋細節出嚟。咁但係我哋就眼前見到有旅遊先行啦，咁所以會見到好多啲即係酒店啊、度假村呢啲嘅即係建議出咗嚟。咁未來去做嗰個即係項目嘅時候，係咪應該都即係搞翻清楚 做咗保育嗰一個部分先，確保咗嗰啲即係有生態價值嘅地點保護得到，然後先去做發展嗰啲嘅部分咧。新田科技城嗰個例子就，我覺得唔係一個好好嘅做法嚟嘅，就係佢調轉咗，佢依然都係將發展行先，保育就排咗後嚇。咁即係呢啲咁嘅即係問題會唔會喺流浮山呢度出現咧？我期望唔會咯，即係希望喺第日做嗰、那個規劃嘅期間。將保育嗰個元素擺翻喺即係前邊先，咁跟住先去做住嗰啲即係發展嘅細節，再去做研究。 嗯，但因為其實佢都有一個建議嘅海岸保護公園噶嘛，即係話係可能係會涵蓋流浮山沿海長 10.7 公里嘅臨海地區，就會覆蓋就係遍佈紅樹林同埋相關生態嘅生境嘅一啲潮間帶咁。咁呢啲又係咪都算即係算係？在考慮的時候有納入到剛才說話的生態保育的問題呢？ 我首先對那個海岸保育公園的概念，即原則上 都同意，即如果它透過做了這個海岸保育公園是保育到正話我們講過的一些有高生態價值的地方，那這個即原則上都是即同意，但是個關鍵就是在即係落實嗰度，譬如話嗰個時間表咯，嗰個次序上邊係唔係會保育行先嚇？如果唔係保育行先嘅話，又係等到即係做咗發展先，咁跟住保育就滯後咗。咁可能即係我哋可以保育到嘅元素，或者可以做到補救嘅機會咧，其實係好少。咁呢度我諗就係正話講過話新田科技城，我哋即係有一個咁嘅即係前面唔係咁，我覺得唔係咁好嘅例子參考咗之後，喺流浮山係咪可以即係有少少改變保育公園嗰、那個即係詳細嘅方案係要行先，之後我哋先去再做嗰啲嘅發展嘅部分咯。同埋現實佢而家都仲未有好多嘅即係細節啦，譬如個保育嗰啲管理嘅方案啊。究竟那個地方是收地定還是好像之前所說會用一些公私合營 的方式啊？那兩者一些管理方式的利弊又會是怎樣啊？會不會其實都要兼容當地一些養殖業，特別那邊有養蠔的一些作業在這裡，在做海岸保育公園的時候，其實怎樣可以兼容這一些的養蠔業嘅一啲操作咧，可能呢啲細節未來都要再傾。 嗱，而家咧有嘅細節就唔多啦，不過咧佢都有講到，就話嚟緊咧都會做一啲住宅同埋係混合用途嘅，總開發嘅面積咧就喺大概82公頃左右啦。咁就話建議嗰個住宅嘅地積比咧最高就係 6.5 倍嘅。咁你覺得咧呢一個嘅數字算唔算高啊？定係其實都可以接受咧？ 呢、這個數字就等於而家我哋見到一啲新發展區，即係提出喺市中心提出嗰個嘅即係發展密度咯。咁對於我嚟講，即係從喺呢個咁生態即係敏感度高嘅地方，我覺得都係高嘅啦。咁所以正正就係因為咁樣，我哋真係要即係睇清楚你點樣有一啲嘅理據喺做一個咁高密度發展嘅時候，你可以唔影響到嗰啲生態，或者所謂你提出嗰啲嘅即係生態嘅緩解定補償嘅措施，係可以確保到嗰度嗰啲即係生態嘅環境係保存到落嚟咧。咁呢一個未來睇下同政府即係溝通嘅時候，佢哋會唔會即係透露多少少？即係呢個我哋都期望會再跟政府去即係坐低去傾。 好啊，多謝曬吳希文。吳希文咧就係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嚟嘅。休息一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酒店业联会总干事徐英伟话，有更多便利内地旅客来香港的措施，包括增加自由行城市，对香港旅游业一定是好事。以往外界或者担心香港是不是有足够的接待力，徐英伟话，香港绝对有空间接待更多旅客。

如果你單一個屋苑有百幾間，如果是塔定的話，我覺得都算是比較多。 嗯， 如果對比在綠置居的過去來講，譬如說青富苑和在上一期那個譬如錦柏苑，這些細單位當時就是講緊即是賣不出，即是所謂滯銷的情況。但相比起今次啟轉苑呢，是一些塔定，即是已經買了，業主是即係即係一訂翻翻嚟，咁如果講緊個數目都唔少嘅，即係百幾間嘅話。 係，其實點解會有機會有咁多單咧？如果你咁講嘅話， 其實頭先講到都係嘅，地點上邊當時應該喺2020-21嗰個計劃裏邊咧都受歡迎，因為啟轉苑都位處喺呢個嘅鑽山港鐵站嘅上邊啦，咁樣其實周邊嘅配套設施都好齊備。咁留意翻，如果你話喺120多間當中咧，咁其實大概有70%嘅單位咧，都係屬一啲譬如開放式啦，即係200多尺，同埋一啲100多尺一啲再細啲嘅單位，都佔咗差唔多有好接近90間度，即係差唔多有70%係屬於呢一種嘅細單位。咁我相信可能當中嘅原因，除咗話一啲嘅經濟考慮啦，或者係啲即係息口等等之外咧，其實我都聽過一啲嘅即係查詢過咧，就話可唔可以我如果想話唔要呢個單位咧，將來可唔可以都係去申請一啲譬如大啲嘅譬如綠置居等等嘅啲計劃，都就呢啲嘅查詢我都收過嘅。 嗯哼，咁如果呢啲單位到時要再拎翻出嚟賣，其實會唔會即係、就是、你點樣評估嘅吸引力咧？因為嚟緊可能都再好少會再起啲咁細嘅單位噶嘛。 嚟緊應該綠置居嘅2023就喺今年第一季就申請啦。咁其實啟轉苑嘅單位加埋之前所講先講嘅，譬如係錦柏苑啊、高宏苑一啲嘅即係所謂塔定又好，或者另外一啲單位都會出售嘅。如果咁計嘅話咧，我相信加埋錦柏苑嘅100多間嗰啲細單位嘅話咧，應該都差唔多有接近200間係呢啲咁樣嘅，譬如所謂叫納米式啦，100多尺度咧，或者係大少少嘅200多尺度嘅單位。咁我諗對於可能今次嘅即係所謂麗業苑有啲大啲面積單位咧，那個歡迎程度我相信會比較即係低啲，因為始終大家都想話買啲大啲嘅面積單位。會唔會有機會係到最後賣唔曬咧？咁當然咧都言之尚早嘅。不過我相信都可能都未必話真係咁受歡迎。 我都見到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梁文廣的講法咧，就係話即係從一個經濟嘅考量嗰度去諗啦，佢就覺得今次就算塌咗頂都仲著數，因為後面買翻都仲可以買到嘛，因為覺得個樓市會跌，咁就算塌可能10萬、8萬嘅話咧，都仲比原本著數啲嘅，因為而家通常訂啊收5%嘅啫咁樣。咁你覺得呢個係咪都可能係其中一個考量？如果係咁嘅話，可能有更加多已經俾咗訂嘅居屋單位，會唔會都有出現呢個塌訂嘅狀況咧？咁 如果睇翻啟轉苑方面咧，頭先所講嘅一啲即係所謂細小單位嗰個嘅即係售價咧，咁如果首期方面如果計俾5% 最少首期嘅話咧，一啲100多尺嘅單位咁大概可能講緊6-7萬元到嗰個嘅即係。即係最少嘅5% 嘅首期啦。咁當然啦，有啲嘅頭先所講嘅一啲個案上面，可能佢覺得如果拆咗訂之後，我日後嘅綠置居所謂封咗底啦，最少都係280尺。咁可能佢將來可以買嘅單位嘅面積，就算話單人都好，都買個單位都可以比而家嘅所謂100多尺都會大啲。咁亦都唔排除有呢啲咁嘅考慮，就不如我今次就當係即係個首期就即係選得咗都好啦。等多啲時間，咁變咗可能將來嘅綠置居又可，或者居屋單位就可以再揀嘅單位面積會大啲。 咁如果你譬如呢啲嘅買家下咗訂之後，其實係咪2年就唔可以申請綠置居嘅居屋㗎啦？咁佢哋定係有啲乜嘢罰則㗎？ 其實咁講就唔係罰則嚟嘅，因為咁上年嘅居屋2023開始嘅通過嘅時候咧，就收緊咗綠表方面咧嗰個嘅即係申請嘅資格。如果是講緊每一期嘅，譬如綠置居居屋計劃開始申請之前嘅24個月咧，如果係有物業喺手上邊啦，或者係有簽署過買賣協議，包括咗一啲林業都好咧，咁佢亦都唔符合申請一啲嘅資助可資格。如果對比翻喺居屋方面咧，其實白表申請者已經係做緊呢一方面嘅一個嘅即要求。不過過去嚟講，綠表就冇呢啲規限嘅，總之。佢即係交翻公屋單位出嚟咧，基本上都會歡迎佢去買一啲資助房屋。不過舊年嚟講，可能有啲嘅社會嘅考慮，落到一啲嘅惡個案嘅發生咗， 所以都收緊咗呢方面。咁所以頭先所講就唔係一個罰則嚟嘅，講緊係一個同白表相應都係相同嘅做法嚟嘅。 咁調翻轉問啦，如果係即係可能因應住個樓市市況，大家就出現呢啲塌頂嘅狀況嘅話，其實需唔需要有一啲罰則喺度咧？ 社會上面有一啲建議，我會唔會係啊？即係買咗呢個單位塌咗頂，係咪都需要一個長少少嘅時間啊？令到佢唔好話啊，作咁短時間去買翻一個單位咧，希望都俾多啲機會俾其他人。其實如果話兩年做一個所謂冷學期，我覺得都係一個適當嘅做法，因為而家都講緊係同白表都係相應差唔多嗰個嘅即係安排嘅情況嚟。 好啊，另外又問一問咧，未補地價嘅啲居屋嘅轉售啊，咁就見到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咧就回應議員質詢嗰陣時就話，房屋署咧係跟進緊15宗涉嫌違規轉售居屋嘅個案嘅，話咧每單個案都會情理兼備咁去處理啦。咁你點睇呢個違規轉售居屋嘅嗰啲情況，通常點樣揾到嘅呢？ 我相信都係透過可能舉報啦，甚至乎亦都可能有啲嘅即係將一啲單位就放出上網上邊，去譬如係一啲照片啦，或者係一個單位嘅形容，俾大家知道清水樓咁樣。咁都係透過呢啲可能嘅方式啊，咁去睇下個單位係咪冇人住過嘅情況。咁我都理解，或者我都同意，即係譬如一啲嘅資助房屋，譬如就算講一啲居屋申請啦，或者綠建區嘅一啲申請嘅，即係都比較激烈，即係都多嘅。如果你话系都有成功揀到个单位而摆喺度挑空咗一段时间唔住，而到最后可能就将个单位卖出去赚取一笔即可观嘅钱，的确呢个对于可能资助房屋嘅即系去点样去利用善用嘅话，其实系唔系咁好，因为啲人想买翻嚟去自住嘅话，都做唔到呢个嘅目的。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用一个咁样的方式去即係所謂打擊又好，或者係收緊呢個即係空置轉售單位，我覺得係應該都啱嘅方向。 而家就話即係如果轉售清水樓單位咧，就要向房委會補翻轉售所賺到嘅利潤啦。咁你覺得呢個做法又係咪即係都合適啊？咁樣 我睇翻應該嗰個做法就可能都買家方面可能佢就唔係好知道原來個單位係買家係冇住過而去買啦咁，所以都有一個折衷嘅方法就不如就索性就成交照入繼續成交咗佢，不過業主方面咧就嗰個賺出嗰筆錢就係即係全數攞翻翻嚟，咁呢個都係好嘅方向嚟，因為始終如果我哋即係業主佢話到最後都冇賺取個利潤，個信息都係好清楚俾大家知就係唔好因為咁樣，即係特別可能係過去未收緊嗰個轉售限制之前咧，講緊係頭兩年。原價就賣啦，唔居原價，但係之後可以自由去同業主去一啲買家嘅原價，嗰個價錢其實可以賺出嘅都係比較多啲嘅。咁如果收緊咗呢方面嘅話，咁大家就唔好話我可以有個僥倖心態，就不如買喺個單位裏面就放幾年啦，咁就可以再去轉售套利。我諗呢個都係好清晰嘅信息俾大家知嘅。 好啊，最後都問埋咧，嚟緊4月1日開始就係會有新一輪嘅物業及居住情況申報啦，咁樣。咁其實咧都今次講啦，話會加強個住户資產審查嘅，包括就係留意出入屋邨嘅車啊，咁就會係根據嘅車牌向運輸署了解情況。如果係屬於房委會嘅租户嘅話咧，嗰架車嘅價值都會納入去資產計算嗰度嘅。咁其實你又點睇呢一個狀況咧？而家係咪都即係可能濫用公屋個情況係嚴重，所以都需要即係用多啲主動出擊嘅方法啦。 呢方面我諗其實車輛嗰度咧，其實有兩個方向，一個就係車本身嘅價值啦，同埋可能一啲嘅即係牌照方面，譬如的士車牌啊、小巴車牌等等嗰類別嘅嘢啦。如果你得純粹係車輛嘅話咧，你話一個可能一啲二手嘅車，嗰、那個價值同你一手車可能都有啲唔同嘅即係計算個方式，甚至乎有啲折舊嘅方式嘅。不過你話用一個方式去叫做一個基礎去再深入去睇一睇個單位嗰、那個住户裏面會唔會有資產或者係入息方面嘅可能超標咧，或者係門道咧，咁講都係主要係呢、這個線索去做一個嘅跟進嘅啫，就唔單單係睇架車。你是不是貴車，就等同於你是超了個標準而是要離開公屋單位。我想這個不是那個即關鍵點，可能是因應回去你的名貴車輛再看看你本身個家庭的狀況。 好啊，多謝曬你啊，招國偉同你傾到你先啦。招國偉就是公屋聯會總幹事嚟嘅，我哋休息一陣。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周偉業。 乜嘢系创造？但系多数人听到呢个词语，第一个反应可能系嗰啲顶尖嘅发明家、科学家同埋艺术家等做嘅事情，好似必须拥有天马行空嘅想象力先可以叫做创造，同常人距离遥远。但实际上，创造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离我哋所有人都非常之近。托尼法德尔在2022年出版的《创造用非传统方式做有价值的事》这一本书，向我们呈现创造真正的样貌。原来创造力并不是神秘高深，它就在你我的身边，等待着我们的发掘，开发你我心中无限的可能。 作者被称为苹果公司 iPod 之父，也是 iPhone 的联合设计者，谷歌智能家居 Nest 的始创人，他被誉为改变世界的科技教父之一。在书入面，他通过多年来的经历以及累积下来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出他的做事原则和方法。他亦都以此为基础，尝试教会读者如何发现问题，如何定义问题，再如何突破被条条框框限制住的思维模式，最后能够将创意转化为价值。这本书里面包含大量生动的真实案例，向读者展示从非传统的角度思考能够带来的巨大价值。例如，天空中翱翔的飞鸟启发了空中巴士 Airbus 设计出更轻薄节能的飞机机翼，摩托罗拉观察人类头骨的结构，得到灵感设计更内脏的手机等等。这些案例都非常引人入胜。 无论你是一个企业决策者、创业家，或者是一个希望能够在生活有所突破的普通人，这一本书都会深深启发你的思维，帮助你跳出框框，走上更具创造性的成就之路。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创造用非传统方式做有价值的事》，作者托尼·法德尔，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最后呢节咧，同大家讲下咧喺广州一单嘅冧桥嘅意外啊，咁就系喺南沙区嗰度咧，沥心沙大桥啊，寻日朝头早清晨5点几咧，就有一架5000吨级嘅空载货柜船咧，就撞到个桥墩，咁啊导致到一段嘅桥面咧就系断裂嘅，一架巴士啦，一架货车，一架电动单车咧就直接系坠咗落去个货柜船嘅船舱嗰度，另外两架小型货车咧就跌咗落去水入边嘅，咁呢件事咧，据报就有5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嘅，咁而家咧就话系应该系。話咧初步指咧就係涉事嘅船員啊，因為操作不當咧導致呢個意外嘅。咁其實嗰、那個即係個橋啊，點解嗰個運作會咁樣？大家有睇到一啲相關嘅新聞嘅話，會見到嗰個橋面咧係好齊整咁樣咧，成段咧係斷咗，就冧咗落去嗰個船入邊嘅。即係嗰啲水瓦礫咧，就跌咗落個船入邊啦。咁其實點解會咁齊整嘅咧？個有機會個意外嘅原因係啲咩咧？我哋揾嚟工程師，香港工程師學會常任會長、前土木工程處處長卜國明一齊傾下。早晨啊，卜國明。 早晨啊，鳳平。 早晨啊，我都想睇下，即係同啲片啊、啲相啊睇嗰個斷裂嗰個橋面咧，好整齊嘅喎。點解會咁樣嘅？ 主要嚟讲咧，即系睇翻琴日一啲网上嘅片同埋一啲相片咧，就应该咧就当时嗰、那个呢只等船咧，估计佢应该系唔系应该行呢个通航号，佢就唔知点解行咗呢个通航号啦。咁佢就个船头咧，应该系碰撞到嗰条桥柱，即系我哋叫 pier 个桥墩。咁啊撞到嗰个桥墩咧，就系、是、你睇到咧啲相咧。佢個頂部同個底部咧，唔係一條垂直線，即係話佢已經俾佢撞歪咗。咁本身咧，呢條橋個設計咧，估計應該係即係90年代起嗰陣時咧，佢當時咧係即係其實呢啲咁嘅建築方法都好常有噶嚇，就喺外國啊，即係國內啊都有嚇。咁咧就係、是個橋面咧就係、是、一啲預製組件，即係成塊咁樣一塊塊做起咗之後咧。現場咧就做起咗嗰個橋墩，即係嗰個支柱啦。 做起咗之後咧，就將個橋面咧就放上去，然之後就係鋪啦，即係黐翻埋之後咧，就做翻個立青面咁樣。咁咧就變咗嗰個橋墩咧，因為喺今次嘅船撞嘅時候咧撞歪咗，咁變咗咧佢嗰個上面嗰個移咗位之後咧，變咗嗰個橋面咧喺個船頭嗰個位置嗰個支撐咧就係移咗位就甩咗，咁變咗所以咧就導致到咧就係呢一整塊個預製嘅橋面咧就成塊就跌咗落嚟。咁啊，呢、這个就应该系估计系咁嘅成因吓。 好，即系我哋可能以前砌积木都试过噶啦，就系、是、如果咧上面嗰一块啊，嗰块积木咧系靠住下面两支柱嚟到去做一个支撑嘅话，其中下面支柱咧一喐咗，咁上面块积木就会跌落嚟啦。咁啊，理解到嗰个状况应该系咁样。咁但系即系譬如今次呢个桥墩，首先见到佢哋寻日咧个讲法咧就系话佢哋其实系个船身咧就首先系揩到其中一支嘅桥墩嘅，跟住另外咧个船头就撞咗落去另外一支桥墩嗰度，跟住导致今次嘅意外啦。其实个防撞力系点嘅咧？点解好似咁样撞一撞，跟住佢就会成段跌落嚟？系咪一个正常嘅做法，或者呢啲唔系应该好强嘅防撞能力嘅咩？ 嗱，即系所以咧，就系话必须指出咧，就通常咧呢啲系跨海嘅桥或者系跨江嘅呢啲桥咧，咁佢本身咧喺设计上咧系会系预计到系有啲咩船系需要喺呢一个桥嘅下边咧系穿过。咁啊，系嗰啲船嘅大细啦，频率啦，高度啦，嗰啲咁样，同埋当然设计上要睇下嗰、那个即系海水嗰个水平面嘅高低啊，即系因为潮汐系会有涨退，江亦都会有系即系嗰个高低，咁所以咧一般咧会设计咧就系、是、喺一啲指定嘅通航孔咧，就系、是、一啲大嘅船驶过，一啲细啲嘅船咧就喺旁边嗰啲通航孔驶过。咁由头先即係琴日嗰啲网上啲片睇呢，似乎呢就应该係喺个船尾位置旁边嗰个隔离嗰个通航孔呢，先至应该係一啲设计上一啲即係呢啲咁嘅船係驶过去嘅。咁所以呢即係话呢隻船呢点解佢会係唔係喺嗰个最大嗰个通航孔驶过而走咗过嚟呢一个隔离呢个细啲嘅通航孔嗰度去通过呢咁样。咁佢呢個真係內地調查單位呢，我相信佢一定會係調查喺呢方面嘅。咁佢即係一般設計呢，即係我哋係嗰個主要嗰個通航孔或者甚至乎隔離嗰啲呢，我哋係會有啲防撞設計。咁好多時呢我哋就係話喺嗰個橋墩嘅前面呢就會係一係就個橋墩起得大嚿啲即係硬淨啲啦。一係呢就喺嗰個橋墩嘅前面呢就做一啲我哋叫多片。即系英文就系、是、即系好似海豚嗰个多片啊，咁啊即系中文我哋照译就系叫防撞护栏啦咁样，咁啊即系啲船撞埋嘅时候咧，就呢啲多片咧就顶住佢，咁啊只船咧就会系即系撞咗呢嚿多片先吓、啊，或者吸收咗佢啲能量咧，就唔好撞落个桥墩嗰度咯。咁今次呢只船咧，似乎就行咗一个不适当嘅一个通航孔。咁啊，撞咗落去呢、這、一个即系隔篱呢个桥墩嗰度咯。 我见咧，信报今日揾翻啲资料咧，就话沥心沙大桥跨越嘅航道等级咧，就系三级升咗去一级嘅。咁啊，即系话咧，嗰个航道最大允许咧就3000吨嘅船舶咧就可以通行。咁但系咧出事嘅呢一只船咧就5000吨。咁其实会唔会都关事嗰只船，即系嗰个嗰个嘅级别嘅咧？呢个？ 呢、這個我諗真係內地係要調查喺呢方面嘅，即係點解呢個船咁大噸級走咗嚟呢一個，仲係行咗一個唔好適當嘅通航孔位，咁所以我相信呢一個就係、是、似乎聽琴日佢哋內部嘅內地嗰啲新聞嗰啲通告咧，就係、是、似乎就係話呢個船就好似係即係唔係好適當咁樣去即係運作啦。 好啊，多谢晒卜国明啊，同佢倾到呢度啦。卜国明咧就系香港工程师学会常任会长、前土木工程处处长嚟嘅，就讲到咧，寻日喺南沙沥心沙大桥咧发生嘅一单意外嘅。喺节目最后嘅时候咧，提大家一啲靶场消息啦。今日上昼8点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千禧年代时间到啦，下星期同一时间8点到10点再见啦，拜拜。